欢迎你。 喂喂，咩啊？咩嚟噶？ 登入名称， 登入名称系边个？ 登入名称，登入名称呢、這个我哋单人开估啊！登入名称系 果然系方丈啊！ 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新嘅节目啊！ 欢迎， 系啊，系啊，欢迎大家收听。咁啊，其实咧就我咪应该要学下北总咁样咧，即系背晒嗰啲咩？即系今日唔知几多号 急口令 系啦，即系本台。官方網站是 www.talkonly.net 本台 Facebook 是 facebook.com/talkonly 咁樣嗰啲嘢，即係佢太快了我又跟唔到啦。但係想講一講我哋今日嘅錄音時間咧，就係7月22號啦，即係今日係星期三啊。咁但係咧，各位聽到嘅咧，就應該係星期六嚟嘅。咁啊，歡迎大家 順利嘅就星期六 啦。係啊，順利嘅話嚇，咁啊，歡迎大家即係支持一下聽 live 啦，或者可能你哋聽重温啦嚇。咁啊，我哋係咪應該要講一講點解我哋會做錄播啊？ 哦，係啦，即係應該呢在場三個人把聲都應該。 应该都识嘅，应该都识嘅。我哋系咪唔介绍嘅谂住？ 唔介绍咯， 系就等先，等佢哋再估一下先啦。因为其实有听众估话会唔会有女嘉宾咧咁样，我话 使唔使捻声捻 住 声出嚟？ 估住个性别先， 我话你哋谂多咗啦。 系 咁啊，其实就主要系因为我哋就未必成日都可以夹到我哋做直播嘅时间。咁 三个身不由己嘅人 系。好惨噶， 被困 系啊， 唔系或者咁讲嘅，可以先系录播先，咁如果我哋啲时间，譬如录音嘅时间可以定到嘅话咧，咁啊之后再谂下会唔会转直播啦， 系啦， 冇错，最好嘅系直播啦，可以有 live 啊嘛， 系啦， 即系 chat 住倾啊嘛， 系啦，咁样 咯，好多嘅， 系啦， 又讲一讲初衷咯，系嘛， 系啊，我哋应该讲一讲下 初衷啊，初衷其实就初就应该529啦，529嗰阵时就。有 一切都源于嗰日， 系啦，阿 K 伦就呼吁有个做大个饼行动啦， 冇错。 咁都同阿北京 A 倾下，咦啊，我有啲谂头想讲下啲旧嘢咁样，咁咁佢不约而同话啊，都 OK 喎、啊、呢、這个 topic， 我都开始变旧啦，所以就讲啲旧嘢。 我呢啲有啲乜都冇噶嘛，净系得老嘅啫嘛， 系， 净系得翻把年纪。 系 咁跟住再邀请埋阿方丈啦， 系啦、 啊，邀请阿方丈做监制啦，而家。 哇，我唔系监制嚟噶，大家冇误 会。系啦， 监修 监。 咁就又产生咗，咁跟住大家斗下啲 topic 啊，咁样产生咗呢、這个。 即系呢个节目啦，咁啊，有听众咧，即系包括阿尼地哈咧，即系有问过，呢个究竟咩节目嚟嘅咧？咁样甚至即系私下 PM 问呢个系咩节目？ 又 PM 咁样系啦，又 PM 啦，跟住 甚至 谴责啊，问我复咗未啊嘛？咁样，但系其实我明明睇咗啦嘛，我唔谂住答佢啊嘛。咁但系佢明明见到即系已经有人睇咗噶啦，咁佢都仲系即系仲喺度问啦吓。咁即系点解唔答咧？其实都系。即係想等，即係等陣先至開股俾大家知道。 當同大家玩個遊戲啦。 係啦，係啦，咁樣咁啊，今日嘅節目咧就等陣咧，我要俾個預告大家，即係可能等我哋播啲嘢，可能咧如果萬一鳩得滯咧，就唔好屌我哋。即係因為我唔係做 live 啦，我難以預計咧，即係聽眾嘅反應。系啊，咁所以咧，我都要預告一下。 我哋做大個餅係除咗露底之餘，仲要鳩嘛？ 係啦、啊，我哋有啲即係嗰啲即係鳩警告咁樣，即係從口尾警告之類。 前方高能嗰啲又嚟。 係啦、啊，係啦、啊，咁、啊、樣。咁我哋先播首歌先啦，跟住先至再話俾大家聽，究竟我哋係講啲乜嘢？ 理論上聽完隻歌就應該大概都估到七八成我們是、啊，我哋係呢個一個咩節目噶啦？ 係啦、啊，咁啊，大家聽啲音樂先啦。 好，翻翻嚟咁样咧，我哋应该系时候要揭晓一下我哋呢个节目名啦。咁样咧，我哋嘅节目名咧就叫做 Level Up 嘅，系啦， 升 level 啊， 系 升咧， 系啦。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听到呢个名字，再加埋呢个音乐，都应该估到我哋其实呢个节目系讲呢乜嘢噶啦。咁啊，即系我哋主要系讲游戏啦，甚至系因为咧，其实喺呢个节目之前咧，我曾经即系同即系主持内部系有讨论过嘅，因为即系都应该要即系 update 下俾我哋即系大家嘅同伴啊，即系等佢哋知道我哋即系做紧啲乜嘢。咁样咧，其中一位咧就问咗一个问题：，喂，你而家都冇打机噶啦，即系而家咁少打咁样，你仲讲到嘅咩？咁样，跟住我话你唔使咁担心，我哋主力系讲啲旧嘢嘅，咁样。系啦，咁所以咧，咁亦都喺呢段对话入面咧，亦都话埋俾大家听咧，我哋嘅即系我哋嘅， 我哋个露底嘅程度系好高，好容易， 即系我哋唔够 green 啊，咁样咧，咁所以 咁样样， 系啊，我哋唔够 green， 咁所以我哋有好一大部分咧，即系我哋就可能系比较即系想多啲讲下啲以前我哋玩过嘅游戏啦，咁样咁即係所以呢就我哋可能唔够货㗎，即係如果下我哋呢个系投鼠节目嚟㗎。 同埋我又觉得如果讲旧嘅游戏呢应该会好多听众呢 都应该有共鸣。 共鸣同埋会有货，即係我哋都会赞成做大个饼，即係如果有听众係希望一起嚟讲下嘅话。 係呀，其实即係而家即係网台入面呢讲游戏嘅节目就应该都有唔少嘅，不过讲旧嘅游戏为主咧，就应该就好似得我哋一个啊，暂时系咪咧？以我所知，我即系讲广东话啦。 我听过一个热血嘅讲，好似 Gammon 啊，佢其中一集里边系有一即系讲开某啲嘢啦，就系话 即系嗰集嘅话题， 系嗰集话题又有楞到话佢可能会攞翻啲旧 game 嚟玩啦。 系， 我见佢哋都一讲呢啲话题都几热烈嘅，其实 系啊， 杂文化都有嘅有时， 系 其实你仲劲啲添。 系佢哋两个节目都好强， 好强啊， 系啊，冇错。 讲新嘢一定系佢哋强， 系啊，冇错。 讲老底一定我哋劲， 唔使谂啦呢啲， 唔使谂啊。 咁啊，其实大家听到呢、這个头先嗰首，我哋系咪要介绍一下头先嗰首？ 系咪？其实头先嗰首就系、是、呢、這个 Super Mario Bros 啊，应该冇乜人唔识啊，断估。 冇错。 咁但系呢个 edition 咧就系、是、呢个 London Philharmonics。Orchestra 嘅、版本嚟嘅，咁其实佢都出咗两隻碟咧，就系、是、专门就系呢啲咁嘅 game 嘅 theme music， 系 吓咁其实佢呢啲 edition 或者佢呢啲编曲咧，系真 系 好听， 冇错，冇错，冇错，即系除咗你话即系以前听嗰啲 midi 或者即系嗰啲白所谓八 bit 音乐，即系而家嗰啲其实我觉得都系即系转咗交响乐。編曲其實都係好好聽， 同埋我即係譬如為即係做節目啦，咁揾啲歌嘅時候咧，都發覺其實依家都開始有個潮流，就係、是即係譬如話啲交響樂啊，或者可能 violin 即係嗰啲團啦、樂團咧，會有一啲 special 係淨係某一隻 game 嘅音樂，或者某個 series 嘅音樂咁樣，即係某一個 game series 嘅音樂咁樣都會有。 系啦，咁其实咧拣得呢首音乐咧，亦都系因为即系呢一个月咧，即系发生咗一件好大嘅事啦。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游戏嘅咧，而又有心留意到本台节目入边咧，亦都系冇提到嘅咧，咁样咧就系、是、我谂你哋都应该会知噶啦，就系、是、任天堂嘅社长岩田聪咧，就喺7月11号咁样咧就系、是、离世咁样。咁就当然啦，即系佢嘅离世就系、是、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打机嘅人先至哦，原来佢死咗咁样。咁你见譬如话即系外国嘅媒体或者本地嘅即系 TVB 新闻嗰啲都系特登有一段系讲佢，咁你就知道即系呢个人嘅。即係影響力啊，或者即係佢嘅地位係幾咁高，幾咁重要啦。 咁佢事實上喺任天堂嗰個歷史裏面，佢嗰個影響力都好犀利，同埋佢都即係真係創造咗一啲以前冇嘅歷史出嚟啦。 係冇錯， 因為佢之前嗰幾代嘅社長都係嗰啲叫咩啊繼承嘅形式。 係 系啦，咁啊，佢系俾呢个即系任天堂嘅，因为佢哋某程度上都系一种家族企业嚟嘅，咁啊就俾佢哋即系指点咗揾岩田聪出嚟嘅，咁啊就睇即系叫做佢系改变咗公司入边好多嘅作风，亦都系可以话喺佢任内系令即系成功扭转咗个劣势嘅，即系即系不管系你话系主机，又或者手提机，手提机某程度上就未必系劣势啦，但系 手提机冇咁惨， 系啦， 主要系家用机嗰方面，即系家用机其实挨咗两代最少， 系最少 咁样 ，N64 同 GameCube 都系做得唔好，即系卖得唔好咧，应该 系冇错， 系啦，即系用数字计嘅话就睇到几惨， 同埋佢就算手提机，即系话嗰个资料上就系话佢97年之后，其实一路嗰、那个。即係嗰個 trend 咧，都係向下走緊啊！ 係， 直至到呢個 NDS， 即係佢推出呢個 NDS， 係係啦。咁啊，佢係即係叫做佢任內係做咗即係最輝煌嘅成績，即係你即係當然要數就係即係 V 同埋 NDS 啊，即係V 咧就係當時係大家即係唔睇好嘅一樣嘢，仲要哇！即係大家都已經走去即係高清世代咁樣，咁但係而另外就係NDS 啦 ，NDS 就嗰陣時，如果大家有印象嘅咧，其實 Game Boy Advance 有一個強勁嘅對手就將會登場，嗰嚿嘢咧就叫做 PSP 咁樣。咁當時即係大家諗緊啦 ，PSP 會有啲咩即係出咗嚟之後，哇！咁如果即係用家用機嗰方法睇咁咪死得咁結果佢就用咗即係 NDS 一種咁樣嘅玩法，就係去回應翻係啦係啦， 同埋會好強調嗰個互動，即係multiplay 上面嗰互動。 佢好醒咁樣就開始唔同人哋鬥機能啦， 係啦， 即係即係當時其實 Xbox 都出㗎啦嘛， 係啊係啊， 咁啊大家知道啊，原來 GameCube機能鬥唔到嘅，咁啊佢就揾辦法用啲有創意嘅玩法去，其實用啲人哋模仿唔到嘅呢個叫互動形式去贏咯，叫做即係好彩咁，真係俾佢爆出嚟咁就贏咗咯。 即係同埋佢係一個好表姐嘅藍海戰術咯，即係 Brotion 嗰樣嘢。佢真係揾到即係其實嗰陣時好 typical 就係你喺個業界裏面，或者你係 hardcore 打機。打緊機嘅人或者做緊打機嘅人係全部都覺得 V 特別係 V 啦係會死㗎嘛。係 啊， 但係佢 end up 佢其實佢打開咗個市場就是、全部都係唔打機嘅人，即係原本唔打機嘅人。 冇錯。咁樣其實喺佢即係佢開拓咗即係嗰陣時好興講嘅一個字眼叫藍海嘛。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好似係咪 V 同 NDS 咧，即係帶起咗呢一個講法。 係啦，帶起咗呢個講法嘅。 係啦， 即係有呢個講法就一路都有咁，但係佢係真係 execute 到出而家係全世界都知道咯。 即係真係啲人大家會攞嚟講， 或者遊戲界第一次有啲咁嘅 成功 成功做到嘅嘢咯。 係啦，係啦， 以前就主攻一啲都係 hardcore gamer。賣 game， 即係一路以嚟嗰個歷史都係鬥 hardware， 係啦，鬥 hardware 同埋鬥啲系列作啊咁樣， 鬥即係多廠商或者多作品啦、啊。 佢係即係你話好，你話對人即係對個業界好定唔好咧？呢、這個就唔知啊。但係嗰個事實就係佢好做到好多人係買部 V 翻嚟咧，就得一隻 game 嘅啫，係 啦。 咁啊，淨可能得隻 V Fit 嘅啫，或者得隻 V Party 嘅啫 ，V Sport 或者 V Sport， 即係好簡單嗰幾隻，就你唔好理佢買咗翻嚟之後擺幾年風塵，但係真係賣咗出去， 係啦 ，V Fit 都算係另一個高潮嚟嘅，即係一個高潮位嚟嘅， 同埋引起即係咪佢帶起咗運動 Keep Fit Game 呢樣嘢先嘅？即係之後嗰啲， 其實當時咧，其實當時咧話嗰啲因為有 WeFit 咧，嗰啲瑜伽墊都賣好賣咗。 係啊係啊，因為佢需要即係嗰陣時叫多咗人去玩，即係用遊戲嚟健身啊嘛，即係去減肥。呢一樣嘢係以前其實因為以前嗰個機能嘅即係嘅局限係令到佢哋又會少咗諗呢一樣嘢嘅，即係 We 係。 真係即係大力咁樣去試呢一種嘅形式，而市場又接受，跟住於是你就見到即係其他嘅平台，包括即係後來我覺得你而家見嗰啲即係iPhone 啊、Android 嗰啲，其實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哦，佢哋發現咗原來 V 係可以用呢一樣嘢嚟即係達至一個形式，佢哋先至再去用翻呢啲，就變成一個可能係更加專業，未必係遊戲形式，但係都係 原來用個 sensor 去 sense 到係 啦， 點樣玩瑜伽嘅 係啦係啦係啦， 係喎，仲有 V Fit Yoga 係嘛？ 好似係啊，後來 V Fitling 嗰裏面就係一啲做 yoga 嘅嘅動作嚟嘅，係係，咁再加一啲可能 mini game 啊，我最記得嗰時扭呼拉圈咯， 係啊，但係我後來即係玩 V 咧，已經開始發現咧，因為即係佢嘅即係。佢又唔係真係完全 track 住你㗎嘛，即係佢純粹其實靠 佢 track 塊板上面嗰個動 作，個板或者塊棍即係碌棍上面，咁其實係有辦法出 cheat 嘅。 其實碌棍係真係好容易嘅，我去到後期即係譬如 tennis 嗰啲呢，係坐喺度淨係 即係坐喺度玩囉， 淨係揈隻手嘅啫， 即係 唔使喐㗎嘛， 即 係個人唔使喐， 去唔到佢即係睇電視廣告嗰種呢，即係玩得咁開心。 佢後尾加咗即係出咗另一嚿嘢啦，咁就是加喺嗰、那個 Wemo 後面 Wemo Plus， 咁佢嗰個就即係加咗個有少少似 嗰個 係 Gyro 嚟嘅 JavaScript 嘅嘢啦，咁你就呃唔到佢啦，就開始 即係佢發現咗有呢一樣嘢，跟住之後就要加囉， 就再準確啲， 係啦係啦， 但係嗰陣時都其實都叫做係 V 嘅即係沒落嘅時期， 係啊，即係因為你跟住之後就已經開始諗緊，即係啲人係譬如話可能係新一代嘅主機，又或者你如果你要玩嘅話，咁啲人係可能會去咗買可能去咗買 Kinect 啊， 即係會走返去 Hardcore 嗰邊開始，係 啦係啦， 因為但開嗰陣係即之後先至出現 Kinect 呢啲咁嘅嘢，佢係引起咗一個所謂體感 風潮 嘅 trend 咁， 同埋 大家都要開始做啲咁嘅嘢， 即係同埋睇返即係嗰陣時啲評論啦，即係話V 嗰陣時嗰個失敗啦，叫做失敗。其實同佢之前 Game Boy 嘅時候就都係類似啦，就係話佢 reject 曬啲三方廠。 嗯， 咁啊變咗其實啲三方廠又會開始覺得即係我喺呢度個平台嗰度出咧，已經冇乜意思，都唔會賣得多噶啦咁樣，所以佢哋亦都唔肯做。咁所以就去到後期。嗰、那個 VU 同埋 3DS 都會遇到個 3DS 應該好啲啦，VU 就遇到問題就真係冇三方廠肯，連關係最好嘅 Ubisoft 都唔同， 都唔落力囉，你又唔好話冇，但係真係好唔落，即係好 hea 囉變咗。其實任天堂我即係如果你講起 Game Boy 又或者以前任天堂嗰種呢，即係佢嗰個制度係的而且確去到後來即係去到 PlayStation 嗰下，即係點解會大家走曬呢，都唔係即係真係有原因嘅，即係嗰種制度係的而且確幾乞人憎嘅，即係個 game 幾時賣係任天堂決定嘅，你要預先要俾定一筆錢去訂幾多餅帶，因為啲帶係全部都要係任天堂去生產嘅，咁個量呢又係任天堂幫你決定嘅，第一落，咁你喺即係呢個情況之下，其實係俾任天堂即係牢牢咁操控住曬呢啲嘢，其實係係好即係如果你嗰間廠係細嘅，或者係同任天堂關係唔好嘅話，其實係好麻煩嘅。咁但係即係頭先廠提到，即係去到 VU 或者 3DS 呢，即係開始即係啲廠少咗，我覺得個原因即係見到出嚟個結果一樣，但係個原因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大家發現喺上面唔夠肉食囉，即係搵唔到，即係唔同你講緊喺即係其他平台上面嗰個發展咁健康，即係相對係佢係偏重啲玩家偏重返喺任天堂自己嘅作品上面， 同埋喺商業方面，我覺得有啲即係假設我角色去返做 game 嗰個方向嗰、那個人嘅身上，咁會我就會諗 我要回本或者要赚多啲钱，梗系多啲 platform 出我只 game 好啲。 嗯。 咁但系 V 同 VU 就系我喺上面做嘅，我喺第啲 platform 未必出到噶嘛。 嗯。 咁就会变咗对佢哋嚟讲有个困难咯。 系。 有个难度喺度，即系会做唔到 multi platform， 咁我梗系做另外嗰两个，唔做你嗰个啦。 嗯。 咁就变咗一个恶性循环，就系、是、任天堂一嚟佢自己做啲 game 咪真系劲。 系啦， 系啦，人哋赢佢， 即系走两极。 系啊，人哋打唔赢佢，咁不如唔同佢打咯。 同埋嘅，你嗰个 brand 嗰、那个，即系嗰个 bonding 好犀利咯。即系你见到任天堂就一定系谂到 Mario， 或者一定谂到萨尔达。 系， 咁你 已经变咗一个好强嘅信心保证。 系啦，系、 嗯。 fans 会认到咯， 即系真系 Mario 星点星噶啦嘛。咁你 Mario 星点星出乜，咁可能个销量都有保障。咁但系 见到就。OK 就啱， 要避开佢。 系， 即系我记得初前套 Ubisoft 嘅前套， 哦系， 都有出咗几集喺 VU 嗰度。咁但系你睇住佢嗰个销量系真系越嚟越低， 嗯、 越嚟越跌。同埋实际上佢嗰啲玩法亦都冇 breakthrough 咯。即系你第一集玩咁，佢可以用到嗰啲体感嘢，跟、 嗯、 住第二集可能佢又已经冇乜心机，即系或者佢已经谂唔到第啲嘢可以加落去，咁其实佢系翻炒翻，佢可能只系转咗公仔，转咗场景咁样。 系， 即系冇得，谂唔通噶，唔明点解？即系任天堂都翻炒啦 ，Mario Party 出到 系啊， 十未啊， 十啊， 十咯，都仲玩紧噶。 系啊， 点解啊？即系我系觉得系一个谜嚟噶。究竟系佢真系叻啲啊？定系人哋渣啲咧？定系？ 好唔即系任天堂系佢又即系几喺翻炒上面咧系比较劲嘅，即系同埋一鸡几尾都几劲嘅，即系佢点样将一个角色即系运用咗落去唔同。 佢系一个游戏里边嘅所有角色，每个角色自己出一只 game。 系啦，咁跟住可能仲要即系嗰个角色有唔同嘅唔同类型嘅游戏，跟住就。仲要即系翻出咁多集咧，即系每集其实系即系加少少嘢，但系即系依然系即系嗰班人系会好 buy 嘅，嗰样嘢唔系其他平台可以做到咯，即系你 吹佢唔上， 系啊，即系你除非你系得嗰几只，即系嗰啲神作级嗰啲咧，即系先至系有咁嘅办法，但系。你講緊人哋嗰啲神作級，唔係話即係真係翻炒過。你見即係每集係真係有啲嘢唔同嘅喎。即係不過嗰啲可能係你譬如話你講可能 RPG 即係 Uncharted 啊，嗰類咁樣嘅嘢咯。 嗯， 係啦。咁任天堂就我覺得 fans 係的而且確係好中意佢哋嘅，即係呢一樣嘢冇得輸嘅。就 有啲佢勁嘅地方係唔超越到。 係啊， 係。奇怪地， 其實我覺得任天堂嗰、那個模式咧，即係嗰個思維咧，就似翻以前啲 retro game 嗰個情況，就係話以前啲機能啊，或者即係graphics 啊咁嗰啲冇咁勁咧，咁其實佢要諗好多嘢，令到你有興趣玩落去， 就唔係一味用啲好勁嘅畫面去， 係啦， 引你去買， 或者一味就淨係將個故仔 extend 咁樣， 嗯。 都啱嘅呢一點，係因為我自己，但我未，我冇買 V 咧。我對上一部任天堂嘅機應該係 GameCube 嚟嘅，但係我係玩到開心嘅。 我 NDS 同埋 V 都有買 ，NDS 我買咗一部啦，咁啊玩得少啦。但係我係即係覺得佢啲 game 係值得買嘅噃，但係而家個風個叫咩個 trend 就會變咗係。我會買，可能我會買 PS4 或者 Xbox 先，之後到第二部，我有多餘錢，我買多部機咧，先至會係諗 VU， 或者買去諗任天堂嘅機，因為佢啲 game 係係可以好玩，係可以玩到停唔到手， 係啦， 係啦。 同埋 有 嗰 咩威力喺上面， 佢嗰啲即係佢有啲譬如話 party game 嗰啲，咁佢真係。好多新嘅 idea 嘅， 就唔係話真係你踢波咁樣，一人攬個手仔都係咁踢，踢一年都係咁踢 啦。Party game 呢方面佢就好勁嘅，即係我覺得呢個係亦都好現實嘅，因為其他嘅平台都唔係而家都唔係好鼓勵你玩 party game 嘅， 即係我覺得， 嗯， 即係 console 上面， 會鼓勵你 online 咯。 係啦，即係嗰種 party 係大家一人一部機各自喺屋企咯，唔係 佢嗰個 係話係 PSN 個 party 啊，其實係 travel 嚟㗎。係 啦，即係我即係任天堂嗰種嘅諗法係，我都仲係要即係真人大家喺同一個空間，係啊，同一間房跟住一齊玩。咁呢一樣嘢係即係到而家我諗即係仲係得任天堂係仲係即係諗緊呢一個概念囉、即係你 PS 其實已經由 PS 由第一代其實係鼓吹緊可能得兩個掣嘅啫，即係都未必你要再加插先會變四個掣啦。咁但係嗰種嘅概念其實係任天堂係即係相對地仲係 nice 講緊係可能四個掣嗰樣嘢囉，係呀。咁你望翻啲遊戲都係㗎，即係任天堂出嗰啲遊戲好多都仲係即係講緊係一齊玩，一大班人一齊玩嗰種嘅概念囉。 同埋即係如果話即係 NDS， 你諗返嗰陣時好多人都買部 NDS 玩呢個 Nintendo 嘛，即係任天九啦， 同埋係囉，任天九係一個例子，就係佢喺機個 design 入面其實都係鼓勵咗你人與人接觸， 是 或者出去出街见下人咁样，即系呢个系 PSP 起码冇。 即系佢嗰个谂头就系话，哦，你两个人都有呢只 game， 系， 大家喺身边行过嘅时候，部机系会话知， 会 识话声你听， 系啦， 佢引咗你出街咯。 即系呢啲嘢咧，即系其实技术上或者机能上系已有嘅基本嘢，但系即系永远就系唔知点解你会觉得啊，即系其他厂就系硬系谂唔到呢啲嘢嘅咧。即係呢一樣嘢係任天堂先至叫做得叻嘅， 或者喺當時嚟講應該都係算係岩田嘅功勞嚟嘅，其實 係啊係啊，其實岩田聰仲有啲即係佢叫做成功或者係佢即係勁嘅地方，即係譬如話以前任天堂其實係好少話對外係多一啲嘅溝通啊嗰啲嘢，其實岩田聰都係喺佢任內先至即係改咗好多嘢嘅，即係包括對廠商 friendly 咗好多，即係頭先提到即係嗰種咁 harsh 嘅 政策， 係啦嘅政策啦，即係對廠商或者係一路以嚟其實就唔係好聽廠商意見去尤其是喺個主機政策或者喺個開發過程入面即係佢講緊即係 Wii 嗰陣時係會即係積極咗去聽佢哋意見，甚至譬如話係對住用家消費者嗰邊佢哋會願意去搞多啲嘅活動，即係定期有啲溝通，即係包括佢哋咪有個叫做 Nintendo Direct 啦，係啦係啦，係啦，即係會喺網上面即係直播翻講佢嘅嘢， 同埋佢仲有個訪問節目嘅， 係啦，佢都好樂意去亮相嘅，係啦， 即係有少少似智雲飯局嗰個形式嘅，係佢去做主持去訪問， 就算係啲即係假設係啲 keynote 嗰啲先算啦，佢都係會好多時係即係親身出現上台，仲要係用英文去同大家做 intro 又好，咁樣即係見下面都好，即係佢開始，我覺得係佢比較多做呢樣嘢，係佢之後到宮本茂都開始就真係見多咗觀眾，見咗世面， 即係同埋佢你唔好當係扮好定係咩呢，咁佢真係嗰個形象係一個大細路，即係佢會想做一個咁嘅形象俾 consumer 睇咯。 係啊， 係。咁喺佢之下嘅任天堂就變得親切咗好多。 係啦， 係啊。 以前係就真係高在上，或者即係你得你一個，譬如超任嗰個年代咧，就你真係覺得好似獨大咁樣嘅。 即係同埋超任嗰個年代係冷冰冰少少，即係佢係任天堂就一部遊戲機，就係一部遊戲機啦。咁 你冇辦法去接觸佢哋嘅，或者佢同你嘅距離好遠嘅。即係我即係買翻嚟玩咯，就係咁樣咯。咁但係你去到而家就即係或者佢即係佢主理咗之後嘅任天堂就係好唔同咗好多。呢一樣嘢係即係同以前係唔同， 同埋嗰個年代，即係以前嗰年代，其實可能你都冇乜印象話任天堂嘅社長係邊個或者咩樣。咁但係岩田聰，可能你冇聽過佢嘅名，但係其實你睇翻佢幅相咧，你多多少少都會見過佢嘅樣，或者認得佢嘅樣。 嗯， 咁同埋佢有一個好出名啦，即係叫大亂鬥嗰個廣告啦，即係佢同 系咪美國嗰邊 Reggie 係啊係啊係啊 Reggie 拍 係啊，甚至好似係咪有一隻 gamer Rario 啊，定邊隻我唔記得咗，佢即係佢係試過即係將佢自己變成一個遊戲角色，即係客串一下咁樣嘅。咁即係嗰啲係 mini game 嚟嘅，但係、即係呢啲位係。即係你見今時今日呢又唔係幾多個遊戲製作人，甚至即係佢已經唔係即係佢嘅地位已經唔係製作人啦，即係講緊一間公司嘅 CEO 啦，即係佢都仲會肯即係咁樣同你。 佢個 level 等於即係呢個行為嘅 level 等於 Steve Ballmer 將自己樣擺喺隻 game 度。 或者 Steve Jobs 自己扮 John Ivy 拍廣告咁樣。 係啦係啦，即係佢肯即係落嚟俾你，即係叫自己玩返自己啦咁樣。咁呢一樣嘢係即係 其實嗰個廣告係值得即係睇返下嘅，即係大亂鬥，即係 Smash Brothers 嗰個廣告啦，就係佢同阿 Reggie用大亂鬥嗰個模式，佢係做曬特技咁樣去拍啦。 哦，好，一秒出一百拳咁 啊！係啦，係啊。咁然之後佢唔夠打，跟住佢就攞咗隻Mario 個公仔吸翻落個 VU 嗰度咧。咁個 VU 裏邊就揾隻 Mario 出嚟幫拖咯。 係呢個順便 sell 埋個 Amiibo 啊。 係啊，咁啊，Amiibo 都係一個好成功嘅，即係你話佢，我本身都唔係好睇好，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睇翻佢嘅銷售數字，或者佢。正確啲嚟講，或者係睇佢嘅盈利嘅 比例， 係啦，就真係好勁咯！即係呢一樣嘢係即係而家其他幾個平台係學唔到嘅。咁我補充一下，即係頭先講佢亮相咗邊個遊戲，就係2006年有個叫WarioWare Smooth Moves 啊， 哦，嗰、那個係啦，好大量 mini game， 係啦係啦。咁佢就有自即係將自己亮相咗喺個遊戲入邊嘅，係啦。咁呢啲。即係呢一類其實頭先講起即係呢個遊戲亦都係一個好例子，就係、是、任天堂即係點樣將唔同嘅角色即係可以將佢獨立成遊戲，即係呢個都係一個例子嚟嘅，係啦。 Wario 其實真係一個配角嚟嘅， 係、啊、 原本 係啊。咁即係大家點睇呢個任天堂嘅即係後岩田沖，差啲講個公本嘛，後岩田沖年代啊，即係。冇咗佢啦，咁跟住會點呢？ 咁我補充返少少岩田聰嘅資料啦， 好啊，好啊， 讀 Wiki 啦，好啊。咁其實佢就1959年出世啦， 係 咁今年去世啦，咁就享年55歲啦， 冇錯。 咁佢其實佢喺佢讀書嘅時候呢，咁佢係即係其中一樣幾出名嘅嘢，就係話佢用部計數機去寫咗一個 baseball game。係即係淨係用數字去 present 嘅啫，所有嘢咁佢就即係將呢個 game 俾咗佢啲同學仔玩，咁佢又見到啲同學仔玩到開心，咁所以佢即係變咗就佢係開始有呢個興趣呢去開發遊戲囉。咁然之後呢就佢同另外個四個同學即係當時五個人啦，就開咗一間 studio 咧，就叫 HAL 嘅。 係啊，嚇、啊，呢個有呢、這個關到去 Space Odyssey。 係啦、 啊， 呢、 這 個 係啦、這個啊，即係HAL 其實就係、是、即係嗰陣時玩 IBM 嘅，即係又唔想講 IBM， 但係就用一個方法就係、是、哦，即係每一個字母騰前一個咪係即係 HAL 咯，咁即係意指緊 IBM。咁佢哋呢個 studio 咧嗰陣時改呢個名咧，亦都係想就話即係俾。IBM 強啊，即嗰陣時許下嘅承諾係咁樣咯。 咁同埋喺佢即係呢個 studio 啦，咁一啲出名嘅作品啊，包括Earthbound 啦 ，Earthbound 其實即係日文版嘅 Mother 啦， 冇錯。 咁另外就係星之比卡超啦，不過 星之卡比 其實佢應該係屬於係programmer。咁、但係即係其實個 idea 就未必係佢諗嘅， 係係 咁另外 都變咗一個長壽系列， 一個長壽系列啦。咁 Pokemon 都係啦， 冇錯。 咁另外呢、這個 Pokemon 好似係去到金銀就開始參與製作啦。呢個就係 studio， 即係佢其實因為佢初頭呢個 studio 開頭。任天堂只有可能俾佢做一啲 fix 啊，即係做一啲好細埃嘢嘅，咁啊去到後期 佢先至即係俾佢正式出一啲遊戲俾任天堂去做去賣啦，即係嗰陣時初就紅白機啦， 冇錯冇錯冇錯。 咁亦都包括就係、是大亂鬥啦，都係、即係都係佢嘅一個作品之一啦。 係 咁而最出名嘅即係佢係應該係咪2000年頭嘅時候就？入咗去任天堂就係、是、做 business development， 係俾任俾老細揀揀中咗。其實點解會揀佢咧？即係都有段故。其實嗰陣時 HAL 咧係即係去到有段時間係即係財困啦，甚至係貧臨破產。即係雖然你話即係佢同任天堂關係好，即係任天堂或者你即係咁諗嘅呢個世界，即係所有嘅遊戲公司未必話即係所有嘢都係即係譬如話 EA 咁樣咧，即係唔係所有嘢都係 under EA 做曬，即係有陣時可能有啲嘢會俾咗一啲子公司或者一啲即係相關同佢關係密切嘅公司會幫佢做。咁其實 HAL 都係就係呢一種咁樣形式啦，即係同任天堂嘅關係。咁但係即係講緊去到即係話去到90年代初嘅時候就陷入財困嘅時候咧，當時就係岩田聰咧做咗即係 CEO 咧，就係即係而家叫 CEO 啦。咁就係嗰陣時叫社長啊，應該係咁就係、是、成功就係將呢一個咁樣嘅叫轉虧為盈。咁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咁樣嘅成功嘅事蹟咧，就俾任天堂就睇中咗，就係揾佢咧入去。就係話，不如你就直接入嚟任天堂自己即係總公司呢度嚟做啦，咁樣係啦。咁當時就係講緊話其實即係講緊山內家族，即係任天堂嘅即係家族企業啊嚇。咁啊，嗰陣時喺其實係特登即係點名話要揾佢做嘅，嗰陣時係講緊。即係俾岩田聰去做嘅，咁呢一樣嘢係亦都就係講緊，即係點解要揾佢入去，即係做business development， 亦都即係嗰個中文叫經營企劃部， 應該 corporate planning 係啦，即係揾佢去做呢一樣嘢，甚至去到後來即係做 CEO， 其實都即係睇中咗佢呢一方面嘅能力，即係除咗遊戲叻之外，佢打你盤數都好叻，即係未必個個遊戲人去做呢啲嘢係點嘅，咁但係佢就有咁樣嘅能力。 同埋佢經營 HAL 個 studio 嗰個成績呢， 係啦，即係亦都係即係令到佢哋睇中咗點解要搵佢囉。係啦係啦，咁於是就喺佢任內就係講，即係博返就頭先就出咗一啲咁樣嘅成功嘅產品啦，係啦。 咁然後其實去到即係 NDSV 成功之後，咁後續機 VDS 同埋 VU 就即係都算失敗啦，滑鐵盧咗啦嚇。咁其實佢亦都主動自己減薪一半啦。 冇錯冇錯冇錯。咁佢嗰陣時即係自愿減薪，即係當然大家即係拍手掌啦。 問責喎，真係細咧。 佢又唔，佢好似唔係俾管，即係 boss 問責，但係佢自愿啦，係啦。 自問唔係 啊，係啦，即係佢自愿去咁樣做啦。咁但係即係去到佢後來，佢喺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曾經傳過佢話咩喺股東會度打人啊嘛。咁但係即係呢啲就即係傳聞啦。但係你話即係事實上。佢去到後來，佢做咗啲策略，即係講翻之前講緊，譬如話 VU 或者 3DS， 即係個成績唔好唔靚，尤其是相比起即係其他平台，即係 3DS 其實就幾乎冇對手㗎啦，即係你同 Vita 比都係兩例㗎。如果你咁講，咁但係望緊嘅今時今日嘅手提機係仲連埋大家手頭上嘅 smartphone 都係佢嘅競爭對手嚟㗎嘛。咁佢當時就係話任天堂嘅下一步策略就係要更加鞏固喺手提遊戲上面要點樣做。咁於是佢就係即係話要開發啲嘅手機遊戲嘅 franchise 咁樣。咁但係即係喺呢啲即係製成品出嚟之前呢，咁佢就已經過咗身啦。 其實佢個病都算幾急，即係佢係2014年啦，即係上年嘅6月係發現有呢個肝導管癌啦。 係冇錯冇錯。 咁然之後就即係佢決定咗 E3 嗰度都出席唔到囉。咁之後 亦都係因為咁樣就拍片啦嘛，今年。舊年好似都係片嚟嘅，不過佢好似都有亮相。 有亮相 今年 E3。 E3 今年就係淨係片添啦。 今年 E3 佢其實佢出咗好少，就變咗佢哋諗咗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就係、是、用毛公仔，即係好似芝麻街咁樣，將佢最佢啦、宮本茂啦同埋 Reggie 整咗三個。就代替咗真人出現， 係盡量代替曬嘅，即係避免咗。 但佢嗰個毛公仔唔係今年先諗出嚟嘅嘛，好似之前 好似都用過， 之前都用過， 但係佢唔係主角啦， 今年就變咗好似代替咗真人咁。 係啦，係啦，佢因為佢攞嚟玩過就係、是、因為岩田聰係其中一個出名嘅廣告就係望住隻蕉啊嘛，係 啊 係，咁佢又係攞呢個公仔，又係望住隻蕉咁樣，跟住先至講嘢啊嘛， 係啦，冇錯啦，即係。自抽一下咁樣咯， 自抽一下，我覺得有少少同佢新 game 有關嘅。Yoshi 出咗，佢、就係出一隻新 game 係就嚟出，唔係出咗、嗯，就係、是、出一隻新 game 係個畫面畫風全部都係用毛冷織出嚟，係 啊， 係啦，咁係好靚好靚，好好可愛， 做得好。 但係我個感覺有啲 Little Big Planet 嚟咯， 肯定好玩過佢嘅一個， 係。但係你話即係公仔即係畫風上面 都仲可愛佢，可愛過佢，我覺得。 Little Big Planet 我係覺得佢好雜啊，即係好似個公仔都 撈啲， 佢係為咗要嚟咁樣用嘅嘛，我覺得。即係到後尾就係要嚟變咗。半廣告形式或者賣 DLC， 係啊， 佢俾佢買 skin 入去玩。 但係即係 我就唔 buy 咯。 但係偏偏嗰隻嘢好鬼賣得喎，又係 嗰隻 Sad Boy 啊，係我麻麻地。 即係佢又係啲任天同埋即係搭單講嘛，即係 Sony 嗰隻以前咪有隻貓嘅，係 Sony 貓 咯， 係啦，即係都係呢啲即係意外得咗，又其實佢唔係即係。遊戲主力但係又唔知點解佢喺商業上面係有咁大嘅價值㗎囉，對間公司 有少少嗰陣時係佢某一個時期嘅想整一隻吉祥物，或者係可能嗰一樣嘢嘅 promotion 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就跑出咗囉， 係啦，但係即係 Yoshi 頭先講嗰樣嘢，佢的而且確係靚極都吸引嘅，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睇返E3 嗰段片，佢亦都有讲过，即系点解会变咗咁样嘅，即系毛公仔咁样咧？系啦，系啦，咁样咁将来任天堂系点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即系几边个人嚟接手都未知，甚至系啦，即系一路讲紧话，可能下年会由佢，但系而家肯定唔会系佢啦，即系唔会系佢嚟揭盅嘅新一代嘅机叫 NX 啊，即系下一代嘅任天堂嘅平台都系。即係到時大家即係要再等起碼半年或者一年先至會知道係點樣㗎喇， 或者用返佢一個名句去總結啦呢件事，咁佢就係即係佢一句名句就係話喺佢嗰張 name card 上面佢就係一個 president， 喺佢嘅腦裏面佢就係一個game developer， 而喺佢嘅真正嗰個性格呢佢係一個 gamer， 系，冇错冇错。咁样咧，就咁天堂就讲住咁多先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又未至于即系讲我哋话会讲老饼嘢，但系即系老饼嘢系我哋主力。咁但系就唔系话即系我哋完全唔讲而家发生紧咩事嘅。咁样咧，就我哋咧都应该讲下，即系嚟紧咧，好短时间内咧，就香港咧就会有一个同游戏 game界大事， 即系好 以为大事， 好有关系嘅一个活动。 香港嚟讲算大咯，香港嚟讲算大噶啦， 香港嚟讲算大。以前又有另外一个嘅，但系而家冇咗啦嘛。咁啊。即係而家得返一個嘅啫，咁啊就係香港動漫電玩節啊，即係個名越嚟越長啦，咁樣就同時呢都係呢個創天綜合同人仔，係 啦 係啦，咁就係 今年係長咗後面呢一個， 係啦，就又加多咗個，咁樣呢就係7月24即係星期五啊，即係你哋聽緊節目呢係應該已經開始咗㗎啦， 星期五開始， 係啦係啦，咁就至到28號即係星期二嘅，咁樣呢就就有呢一樣嘢，咁啊點解話關呢個遊戲事呢，咁樣就其實呢，因為你都即係頭先聽到個名啦，就是、動漫電玩節嘛，咁啊所以呢就電玩呢亦都有份嘅，咁啊就係、是、遊戲嗰邊呢其實任天堂好似都係冇㗎喎， 冇 係啦，即係 不過其實聽過傳統嚟講就係 Sony 就會用呢一個做一個即係都叫廣告平台啦， 以前呢以前啦、啊、以前唔係 我覺得 Sony 咧就因為冇咗 Asia Game Show 咧，所以就即係將個主力就擺翻 ACG 啦。係 啦， 但係即係以前就係佢以前就相對即係變咗好似遊戲係好似係兩個陣營各有各自嘅展覽咁樣嘅，即係Microsoft 就有動漫節，跟住就 Asia Game Show 就係 Sony 嘅咁樣，咁 玩曬咁。 係啦，咁但係咧就變咗而家係即係因為自從漢山走咗人之後咧， 去咗旅行。 係啦，咁。咁於是就佢哋即係日本嗰邊而家直接 in charge 就決定要喺返即係動漫節呢邊搞啦。咁於是你就見到即係今年，尤其是今年即係即係變咗好似兩邊就特別係即係正面對決啊咁樣囉。咁就甚至係講緊話 Sony 係會攞好多嘢出嚟show 俾大家睇， 比較矚目嘅就係呢個 Project Morpheus 啦， 冇錯啦，冇錯啦， 佢哋嘅 VR 嘅發明， 係啦， 我唔知點叫，係啊，咁啊 VR 鏡 ，VR 鏡咯，頭盔咯，係 啦 ，Visor，VR headset， 係啦，相對 Microsoft 就冇 HoloLens 啦，係 啊，即係同，唉，真係好鬼差咯，因為 拎嚟俾大家玩， 即係我唔知點解佢會咁諗啦，但係即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其實喺其實喺台灣咧都有個咁樣嘅 game show 嘅，即係都係類似咁樣嘅。但係 Microsoft 喺台灣咧就係攞咗兩樣嘢出嚟 show 嘅，就攞咗 HoloLens 同埋Oculus Rift， 係啦，即係兩樣都攞曬嚟嘅。咁但係香港咧就係兩樣都冇嘅，係啦，即係唔係有其中一樣係兩樣都冇嘅。咁就所以即係 佢唔係放棄啊嘛。 我覺得好香港好似已經係即係近乎，嘿屌我唔撚你㗎啦，即係嗰啲咁樣。 但係比起上一年 Xbox 都已經進取咗少少㗎啦，起碼都有啲 promotion， 有啲即係叫做吸引少少嘅 promotion 囉。 係佢個 promo， 即係嗰啲賣嘢 package 嗰啲。 係啦， 其實賣嘢囉，即係平啲嗰啲嘢囉，冇其實就唔係話即係我有特別嘅嘢攞出嚟，嘩即係俾你去睇呀，其實都係嗰堆 E3 你見過嗰啲 game 呢，佢就擺喺度俾你睇囉咁樣。但係 PlayStation 就相對即係矚目啲，即係你起碼有個 第一次喺香港出現嘅， 係啦，即係 product， 係啦，即係呢嚿嘢，即係短時間內你唔會喺即係有途徑你可以俾錢買到嚟玩噶嘛。咁但係佢而家攞咗出嚟即係俾你睇咁樣。 哦，不過講開頭先 Xbox， 我上個禮拜共咗入一個佢哋嘅 press con， 係啦，就佢哋睇 麗苑啊。 唔係黎苑，係即係灣 仔。 Sorry， 唔係俾佢黎苑，係灣仔嘅。咁係一個人哋嗰啲搞 event 嘅 venue， 即係一個淨係 for press only 嘅啫。其實就 press con 嚟噶嘛。 明白。 咁但係我就唔覺意共咗入去。 嗯。 咁啊， 唔覺意， 我係因為佢嗰個場地，我識嗰度啲人，個場地本身嗰啲人，咁我就揾 呢個辦法，我又冇。 咁啊見到行過灣仔，佢哋搞有個 Xbox logo 喎，咁啊入去睇下啦。 嗯。 扮識啊嘛，扮熟啊嘛，入去睇，咁佢就原來擺咗一啲新 game 或者將會出嘅新 game， 咁啊，同埋一啲 hardware， 咁啊俾啲 press 試玩啊，順便影下相，咁啊做報道，即 係 準備呢個動漫節前嘅報道咁樣。 係， 咁啊有啲新 game 睇有啲咩咧？譬如佢有張賽車凳擺咗喺度，就 show 佢個 mode Forza 啦， 係 Forza， 又或者有個橫向動作 game 叫 Cuphead 啦，唔知有冇大家聽，大家有冇聽過啦？咁啊，或者同埋另一隻就係 Mighty Number Nine 嘅 ，Mighty Number Nine 其實就係Rockman 製作人去Kickstarter 嘅一個成功作品，其實同埋一個其中一個比較成功嘅 Kickstarter 嘅 project， 咁 亦都係我覺得係某程度上係。用家向 Capcom 投下一個抗議嘅一票， 係啦，佢係即係精神上等於 Rockman 嘅續作㗎啦，係 啊， 咁啊個主角又有啲似，有個女主角又紅色嘅，咁啊動作又係橫向動作啦，又好 個風格都好似 個風格嘅頭盔啊，佢啲槍啊都有啲似洛克人啦，同埋死嗰下又係爆開一片一粒粒咁樣，咁我就試玩咗幾分鐘嘅，咁係真係幾好玩嘅。咁佢畫面就用 3D 技術做啦，即係 3D 畫面，但係就係橫向 game。咁開頭玩嗰陣就有啲唔適應嘅，咁就因為玩開 Rockman 咧，其實好有啲要好準確噶嘛，有時感覺上即係 pixel to pixel 啊，或者你行錯少少好易死。咁佢呢只咧就難嘅，都難玩嘅，但係就冇 Rockman 冇咁變態。 我覺得係。可能到後期都好變態嘅，但開頭兩三關呢都還可以，都即係俾你熟習下熱下身咁樣呢，都 OK 嘅，即係可以入手嘅，易上手嘅。同埋佢嗰個系統有啲唔同啦，即係似 Rockman 但係唔係完全一樣。譬如 Rockman X 呢有呢個 dash 嘅動作㗎嘛，咁但係 Rockman X 個 dash 呢就冇攻擊性㗎嘛。咁但係呢隻呢佢就變咗個 dash 加咗功能俾佢，就係呢你射開槍射啲流羅嗰陣呢，射到咁上下佢哋會有個反應，又係好似麻痹咗咁呢，個身有啲電發出嚟，就係、是、一唔同顏色嘅。咁你見你到嗰陣呢就可以 dash 埋去撞埋佢呢，就吸收咗佢、就變咗你吸咗佢啲好似加返啲血咁樣啦，我唔記得咗。咁就總之吸咗加技能嘅幫自己，咁就會變咗你不自覺呢你就不停咁一路係咁向前 dash 囉。咁之後隻 game 就會變咗玩得好快。個地圖就會過，即係就會玩，你會前進得好快，就唔會喺度拖板啊咁樣，咁係幾爽快嘅。咁另外 Cuphead 就係、是、咩呢，係一隻 indie game 啦，算係 Microsoft 比較少嘅作品啦。 叫 indie 作品。 係啦，咁係一個好細嘅 studio 做嘅橫向動作 game。咁佢特別嘅地方係咩呢，佢係一個叫 Cuphead， 一個叫 Mughead， 咁係兩個主角。咁、那個樣呢，除咗個頭之外呢，個身其實好似米奇老鼠嘅，似以前嘅二三十年代嘅米奇老鼠，第一代嘅米奇老鼠。咁佢仲要個畫面呢係加咗個 filter 定唔知咩呢，係真係蒙蒙地，有啲未算雪花嘅，有啲條線鬆鬆地呀， 扮返以前， 係啦，扮返以前嗰陣嗰啲舊動畫個畫面，咁就好似迪士尼，咁亦都好靚，即係在我嚟講呢，我就覺得個畫面係非常之吸引， 真係好似迪士尼， 係非常之吸引。 以前舊嗰啲米奇老鼠卡通， 係啊係。咁、但係個賣點除咗呢個畫面之外咧，都係超高難度嘅一個橫向動作 game， 即係有翻以前我諗打超任年代嗰陣有啲 game 嘅 雲斗羅 嘅感覺，係啊嗰啲咯。咁啊玩咗一陣都真係幾難玩嘅，同埋但係就即係主要我欣賞佢嘅畫面咁。可惜嘅，唔係可惜嘅，係我自己，係我自己嘅問題啫。因為佢係暫時係獨家嘅，就是、Xbox 獨家，咁 PS 係咧 ，PS 係或者其他機嘅係就冇啦，係啦。咁我就投入咗 PS 係，暫時冇諗住買其他機，就冇乜機會玩到啦。咁我希望佢快啲，一係出 PC 版， 佢話會遲啲出 PC 啦，但係即係唔知幾時。 如果係出 PC 版，我都有機會玩到嘅。 佢呢個應該唔即係唔。即係 Microsoft 呢有啲似前 Live Arcade 嗰陣時咁樣，即係佢應該係即係揀咗啲覺得 OK， 咁我就簽發行，即係但係就要獨家嗰種囉。咁但係就因為咁樣，即係你即係連 Indie Game 都要獨家啦咁樣。 其實係相對嗰啲廠幾大傷害，除非佢、即係可能錢嗰方面佢會補貼咗佢。 我估係會補貼囉。 但係即係嗰曝光率啊可能冇咁高啊咁樣。因為睇返即係拆開少少，就係講翻，譬如 PlayStation 嗰邊啲 indie game 咧，或者你上網揾 indie game 呢樣嘢，或者係睇翻今年會出嘅 indie game， 九成都係 PC 加 PS4 會出嘅，咁就會變咗佢哋嗰個起碼接觸到兩方面嘅人。 即係 PS4 就似嗰陣時以前嘅 Xbox 嗰做法咯，即係佢可能係 indie 廠喺佢度都係其中一個平台， 佢會好提攜呢啲咁嘅。咁嘅廠，即係 indie 廠囉，即係譬如每年 E3 佢都係會嗰個 keynote 入面佢會畫一段時間，就係介紹幾隻重點嘅 indie game 咁樣嘅。但係其實嗰啲 game 呢未必一定係獨家嘅，只不過佢係覺得好有 potential 拎出嚟，即係擺出嚟叫大家留意一下。咁今年Xbox 好一啲，佢多咗提 indie game 嘅， 好似舊年開始俾人壞完啊嘛，所以舊年開始。 但我覺得佢嗰個 policy 都仲係即係要精選過先拎出嚟咁樣， 係啊， 都係 佢佢之前講過一個，其實嗰樣嘢我唔知佢幾時先肯實行啊，即係佢講緊即係類似而家 iPhone 嗰種做法，即係你寫一隻 game 咧就唔需要特登買個 即係 development 嘅機嘅，你可以用翻自己部機就得啦咁樣。咁即係佢哋一路都講緊就話我你部 Xbox One 就可以直接可以 develop， 咁其實個成本上係低咗好多，即係個入場費嗰樣嘢。咁但係即係到而家佢都仲未開放呢一樣嘢囉，即係如果你話開放咗，我諗就會即係撐咗一截囉。咁但係佢哋就我唔知佢哋啲政策上面而家變成點囉。 另外就 Xbox 都有即係佢哋應該都會今次都會介紹返佢個 Stream Play 嗰樣嘢啦，即係有少少似PS4 個 Remote Play 嗰樣嘢啦， 佢就調返轉或者再方便啲，你有一部 PC 行 Windows 10嘅 PC Windows 10或者 Windows Phone 都可以啦， 咁就已經可以 Stream 到嚟玩 咁樣。佢最好就唔該佢嗰個 Xbox App 即係喺 iPhone 同 iOS 同 Android 都 support 埋 咩機啊， 其實一啲都唔即係唔困難啦，即係喺好老實講，即係睇佢做唔做嘅啫。因為其實佢而家嗰個 Android 同 iOS 個 Xbox App 呢係 support 佢可以嗱，即係真係好古怪，唔可以打機，但係就可以用返 Xbox One 入面嘅某啲 App 同埋睇電視。即係譬如話佢如果你有個 tuner， 你可以用嚟睇，即係譬如話睇香港電視咁樣啦，咁佢就可以當好似 Slingbox 咁樣睇嘅。咁即係呢一類 streaming 嘅佢係好明顯個技術係 support 啦，只不過佢肯唔肯 enable 埋俾你打機嘅啫。 嗯， 係啦，係啦，就係喺呢一樣嘢囉。 同埋 Sony 都做到啦。 係呀，都係一樣。 Sony 喺 Android 電話上面或者 tablet 上面都做到 remote play 呢樣嘢。嗯， 冇錯。 咁啊 ，Sony 定 Microsoft 邊個寫 software 勁啲？ 即係呢啲好明顯係即係想你因為咁樣而多個理由去買個 Windows。 佢 cross sell 佢嘅可能 service 啊，係 啦，係啦，係啦，係啦。 希望佢快啲諗通佢。 咁另外就係個 Elite 手掣啦，應該嚟緊嘅即係 ACG 都會。 佢話會係亞洲區第一個亮相啊嘛。 嗰個。超貴嗰、那個 係啊， 有錢人 可以拆，有錢人手掣， 有錢人手掣 係有錢人手掣 ，Elite 嘛叫 Elite 啦，係啊，嗰個唔知香港點定價啊，真係嘅，即係佢今次話好多即係嘢咧都係Xbox 啊，即係講緊自己嗰啲就亞洲區第一個地方咧就會俾你試玩。咁但係個問題呢就係呢啲人最想見到嗰兩嚿嘢呢就冇囉。 聽落去最勁嗰兩嚿囉。 係啦，即係你我知道即係有牌都冇㗎啦，咁但係即係你都攞出嚟俾人望下或者即係點樣試下都好啊，即係佢又我又唔覺得係即係官方冇能力攞喎，即係你既然台灣都攞到囉，即係冇理由香港攞唔到啊，即係呢啲我覺得係即係佢自己嘅諗法，即係俾或者即係佢唔想咁做嘅。 其實我覺得嗰啲代理，即係每一個區嗰啲代理咧，係咪自己同自己玩嘅咧？依家已經係去到。 其實佢即係香港或者台灣都係 Microsoft 自己做啦，但係我諗嗰樣嘢係兩邊的，而且確係兩間獨立機構咁樣咯，即係兩即係佢未必可能講緊未必同台Sony 嗰種情況 ，Sony 好似係 SEH。即叫做 Hong Kong 啦，即係而家 under 緊 SEG， 即係日本嗰邊，佢係一個睇大中華區㗎嘛，咁嗰樣嘢你同 Microsoft 就即係嗰種就唔同囉，即係 Microsoft 有分香港公司中國公司台灣公司咁樣，咁喺實際上佢係三間公司有各自嘅人手編制，可能做嗰啲嘢就會有唔同囉。即係如果你見即係可能即Sony 可能係會佢一攞已經係可能係丟緊成個大中華區嘅嘢㗎喇，咁樣。 同埋即係 Sony 嗰邊都睇得到，就係佢嗰啲 policy 係一致啲囉。 係 即係佢你睇得出佢係可能係有一個 centralize， 咁然之後審返落去每一個區嗰度，起碼大家有啲口径啊或者會出嘅嘢係差唔多啦。 係而家好似調返轉咁囉，咪就話係呀。但係Sony 嗰邊呢 ,Sony 嗰邊除咗即係話即係新 game， Project Morpheus 之外。 其實佢就即係幾樣嘢都觸目啦，一個就係 Metal Gear 嗰、那個Metal Gear 5嗰個特別版啦，嗰部機我覺得好靚。 限量 都幾靚。 咁同埋佢一樣好鳩嘅就係、唔知話頭三個人去訂 三個， 頭三個去訂就送嗰支耳枝俾你啊嘛。 哦，嗰只應該係 Snake 嗰只耳枝啊嘛。 應該係日本版訂都有嘅咁樣。係、我而家好留心睇佢啲 model。Sorry。咁我本來咧都有諗過買嘅。有諗過訂呢部，但係因為 你諗過等嘅， 等嘅，但係我等到啦，因為 Batman 要出啦，咁啊買咗 Batman， 訂咗機，買咗 Batman 特別版，咁就覺得仲 OK 喎，真機靚過睇相喎，咁就覺得唔使換啦，同埋 即係真機靚過上鏡， 真機靚過上鏡，再加上 Metal Gear 呢排啲新聞遇到一間即係有一個好嘅 game 或者一個咁耐歷史嘅 game， 有一間撲街公司喺後面，咁啊令我更加唔想支持佢啦。 嗰間公司其實都撲街咗好多年， 嗰間就而家直頭撲街到出面咯。 K 社， 咦咩事？ 哦嘛， 係咯，咁所以即係呢個啦，比較矚目嘅佢呢啲，其實仲有部機嘅。Sony 就係一個白色嘅 冰河白 嗰部係咩 就係 Destiny 嗰部係嘛 ？Destiny 嘅特別版嚟㗎啦，係 啊，幾型啊！嗰個有個 map 喺上面， 係啊係啊， 犀利。 係啊， 佢另外仲有一部我見到係白色機，但有嗰兩隻 Sony 貓咯。 哦，係係係， 另外嗰個咁頭先你講起咧，即係都應該要講下㗎啦。咁啊就係喂，即係新機，即係即係新，你話買咗新機呢， 新 hardware 係啦，即係你買咗部新嘅 PS4 就係為咗玩這遊戲啦。 係啊， 咁應該即係問下你點樣睇 Batman？ 我點睇？ 係啊，即係你玩完 Batman 啦 ，Arkham City 係啊，終於俾我打爆咗，即係 gaming 時間，就係大家都唔係大家都知嘅，即係好多網友會知我就。既然自從買咗呢個 game 之後呢，就宅到連 band 都唔上，band group 都唔上。 即係我突然間發現 band。即係你會留意到 band 會有陣時冇咗啲人㗎嘛，即係會靜咗㗎嘛， 有啲人可能好忙，有啲人可能飛咗， 而你呢 嘢都唔做就去打機， 你好明顯係沉淪緊 打咗一個禮拜， 你就係廢青啦，就係屈榮賢或者 K 撚講緊嗰啲廢青啦， 開住風扇打機㗎嘛，咁樣咁啊係啦，呢就係 Batman Arkham Knight， 即係呢個 Arkham 系列第三集，就數返講返清楚先，首先係第一隻 Arkham Asylum， 第二隻 Arkham City， 第三隻 Arkham Knight。 Arkham Origin 呢就唔撚係嘅，就唔好搞錯認清表示。 Arkham Origin 係佢有出過呢個 product， 但係其實就唔關事嘅。 Arkham Origin 其實係涉時間，即係 Arkham City 同 Arkham Knight 中間，咁華納就自己用自己 studio 整咗隻叫外傳或者前傳咁嘅 game， 前傳 咁係劣評㗎啦，咁即係呢個可以不理啦，咁就變咗到第三集 Arkham Knight 就咁係咩呢，就呢個 Arkham 系列嘅所謂佢話終結咁樣嘅，咁就終於喺 PS4 或者 Xbox One 即係呢一代嘅機度出咗。 咁 Arkham Knight 個故事背景都係 Arkham City 之前， 其實唔係之後嘅， 之後 係啦。其實呢三集係真係三部曲咁嘅連埋，即係佢由Arkham Asylum 就係一間喺精神病院入面打啦，打到Asylum 精神病院嚟嘅。咁 Asylum 係喺 DC 裏面，即係 Batman 裏面係精神病院改建監獄，就運曬 Batman 捉嗰集，全部運曬裏面。 咁之後到嗰集個結尾就係講到啲入面啲煙味啦，或者啲反啦，就衝曬出嚟，咁就控制唔到，咁就唯有將佢嗰忽嗰城市咧就遺棄咗佢，變咗一個更加大嘅監獄。咁就將嗰忽嘅城市劃咗做監獄，咁樣就發生咗Arkham City 呢個故仔。咁呢集咧其實就係Arkham City 之後，佢冇講幾耐嘅，但係就連住落嘅，因為Arkham City 最尾咧就係、個劇透就係個小丑死咗嘅。咁呢集呢都真係連返落去講返小丑死咗之後郭咸成點樣混亂起上嚟，就大家即係大家好似冇咗個最惡嘅惡人，咁點樣就爭大佬做啊，咁樣咁 Batman 又點樣對住好似控制唔到啊你班人，咁樣去收尾嘅收完結咗佢咁樣。咁我就 個 game 裏面係有小丑出現㗎。 是啊，咁就劇透埋先啦。咁佢又好聰明嘅，用咗一個做法就係、是、用咗一個事實就係、是、Batman 同小丑呢 基本上是分唔开，即系你中有我，或者我冇咗你咧，其实我就系 nothing 嚟。 系， 咁即系好基嘅呢件事，虽然就咁啊，就系讲紧点解咧？讲紧啊，其实个古仔开头就唔关小丑事嘅，就系、是。就是 Scarecrow 即係稻草人，咁佢用毒氣㗎嘛，不嬲都令人產生幻覺，就是、引發你嘅恐懼咁樣。咁佢有一次就又話要威脅用呢個毒氣炸嗰份嗰鹹城。咁之後 Batman 呢就去阻止佢啦。咁點知阻止佢嘅途中呢就落流起毒氣，佢又吸咗。咁之後呢從嗰下開始呢佢就不停咁見到小丑。咁就有個幻覺。小丑出仲未死，咁就我就覺得呢個係非常聰明嘅一條storyline， 就係大家都鍾意小丑㗎喇，咁但係佢第二集死咗，你就唔可以令佢搵個辦法好戇鳩咁 TVB 式嘅翻生㗎嘛，咁就要搵啲辦法。 TVB 式呢個嚟到幾好。 你哋唔通話佢有個孖生細佬咩唔得㗎嘛。咁就用你又不停咁見到小丑，但你係接觸唔到佢，佢亦都佢係影響住個故仔啦，叫做。咁但係你嘅敵人唔係真係佢，但係 in a way 你嘅敵人係你內心你自己就變咗你個腦裡面個敵人就係小丑。咁呢個係幾精嘅呢，幾妙嘅我覺得。咁啊講返隻 game 個內個玩個 gameplay 本身啦，就係、是、有個好大嘅個陷阱俾你去周圍玩。咁今次除咗有個好大嘅城市，咁你可以真係飛之外呢，咁就係多咗個好勁嘅車啦，即係有 Batman 嘅有車啦。咁啊嗰架車除咗有啲似呢個達麗電影嘅嗰架車之外， 達麗嗰架我覺得我始終都係鍾意達麗嗰架。 嗰個 design 唔一樣，但係個感覺有啲似，即係佢啲周圍撞呀，同埋佢做到好精巧，就係、是、你周街撞呢係轉彎，譬如你轉唔切揩到碰牆呢，碰牆係寧願爛咗就俾你穿過去，你唔會好似其他賽車咁樣停咗喺度好傻仔咁樣要慢慢吞。咁就即係做到嗰架車好惡嘅感覺。咁、用架車玩個 gameplay 係好玩嘅。即係首先可以追車啦，又或者可以做一個模係變坦克車㗎。咁嗰個就佢用啲好牽強嘅理由，就係話佢射啲子彈橡膠子彈嚟嘅，射唔死啲人嘅。同埋佢打嗰啲機械對敵方嗰啲車呢，嗰啲機械呀、飛機呀、戰車全部都係 drone 嚟嘅，冇人喺入面嘅，咁你可以射爆佢啦咁樣。咁 咪事實上Batman 嗰個古仔裏面Batman 係唔會殺人 嘅。冇錯，即係佢就係、是、因為佢有呢個宗旨喺入面，但佢就用盡任何方法呃你話係佢冇殺人嘅，嗰啲人冇死到。即係佢你喺 combat 入面呢已經可以將啲人 全部都係打暈曬嘅啫。 你可以將啲人成搵一落個電箱度電到佢彈開呀、啊。或者你架車喺街度呢，你用架車諗住撞人嘅時候呢，其實佢係話架車個身係有電嘅。咁呢撞埋佢呢，個人就電到飛開咗，咁就冇撞死佢。咁都唔緊要，其實即係呢啲係佢講法嚟嘅啫。咁隻 game 呢首先就係好玩嘅。我覺得好滿足到，即係一路以嚟已經都係咁樣，即係由阿金阿西林開始咧，已經係滿足到你做一個 Batman 嘅慾望，或者滿有個人個講法好好嘅，叫 Batman Simulator，即係佢用一個好有系統嘅方法，令你去用曬 Batman 身上面咁多道具啊、工具啊、佢啲招數啊，咁令你覺得咧，真係我做 Batman 原來就係咁嘅感覺。 同埋Batman 亦都係最緊要就係佢多架撐嘅啫。 多架撐啦， 佢唔係好好打嘅啫嘛。 多架撐都好打喎、你即係可以練到可以一抽二十三十喎。今集即係可以難打到傻。咁啊，個 combat 依然係其實係由以前嗰個一路以嚟咁樣 refine， 咁啊再強化少少啊。其實佢係你感覺上咧，如果你將Arkham City 啱啱打完就開呢隻呢，你就會覺得係真係兩隻 game 好似連住落咁樣。 連住落。 因為佢係基本上你上集完咗嗰陣，你身上面袋住嗰啲道具呢，嗰啲 item 呢，你呢集一打開基本上有齊曬。咁之後再加另一啲新嘢。咁係好玩嘅，雖然你就未必用得曬。即係你冇乜機會用好多某幾件道具。 佢通常都係某一個謎題一定要你用嗰件嘢嚟開嘅啫。 嗰啲位囉。係啦。嗰啲位囉。咁但係就唔又冇強迫嘅。係啦。咁之後就係佢好有個我覺得幾好嘅，就係個一點就係多元化嘅所謂任務。咁即係你有啲位呢就要去查案去搵 揾线索，咁另一啲位就即係斋打，另一啲位就攞架车去追啲人啊，或者甚至攞架车去查案都有嘅。咁啊係用尽晒入面所有你有嘅能力咁样嘅。 同埋佢啲角色呢集角色我觉得都几丰富。 呢集我唔知齐晒所有 Batman 嘅间角未，我估应该未，但 应该就未， 都摆咗好多。佢每条 storyline 就打一个所谓间叫 villain 啊，咁样咯。咁就你个，因为个 map 入面咧有个行嘅差馆噶嘛，你去入到去咧，你可以睇住有个 percentage 嗰啲捉咗几多嘅流罗啦，佢会列咗出嚟几多 percent 啦。咁之后你完咗，假设你条 storyline 系，譬如嗰个系Riddler 嘅。咁你打完佢之後呢，你捉咗佢就將佢拉入監倉呢，個監倉入面佢就坐咗喺度，你每次返到去你都見到佢坐咗喺度。咁你就一路打落去，你就一路見到越嚟越多嘅大壞蛋啊、奸狗啊咁樣坐喺入面。咁就個感覺係有少少成功感嘅，同埋可以入埋去串嘴睇下佢哋講啲咩。咁係幾 detail， 即係好似係 fans 會睇到開心， 其 實呢個係 Cam Asylum 嗰陣時用過嘅， 嗰陣就都有嘅， 擺曬喺裏面啊嘛，因為佢哋係混咗喺裏面，未放到出嚟，就係淨係小丑走得咗啫嘛。嗰陣時佢係逐個放翻出嚟噶嘛。嗰陣時係咁，你有啲係你可能你過咗破咗，即係嗰陣時就你唔會直接接觸到嗰、那個，即係譬如冰人啊嗰啲，你唔會直接接觸到佢，但係你可能你破咗某啲謎題之後咧，佢就會坐翻喺嗰個監倉裏邊。 冰人喺第二集其實都有㗎 嘛。有冰人第二集都有。 但係變咗隱藏劇情 喎。係咪即係講佢要救返佢老婆個劇情啦。 係。好好嘅點講呢，好多嘅，即係基本上隻 game 係滿意嘅，都抵買。 同埋你可以控制 抵玩嘅。 小丑條女啊。 嗰啲係啲 side mission 啦。佢係pre-order 會送嘅一啲 mission 啦。就呢啲呢就牽涉到佢啲壞嘅地方。隻 game 唔好玩嘅地方就係佢送，我買嘅係根基版，即係話香港版係鐵盒版啦。 係啊。 咁就送咗兩個叫Gotham City Story 咁樣嘅，一個就係 Red Hood， 一個就係用Harley Quinn 咁樣。但係其實呢就我唔覺得好玩囉。 嗯。 係啊，好一般，好平鋪直敍嘅兩個 mission， 打完之後就完咗啦，佢就 100% 咗，咁你就唔會再掂佢。 有少添食上集呢，你咪有個毛可以做小丑。 係。 即係 上集 睇嘅好多道具， 上集仲有可以做 Catwoman 嘅，系啊，咁嗰個反而我覺得幾好玩，但呢集就呢幾個 mission 我覺得做得好差咯，咁啊再加埋佢咁啱 DLC 出咗即系 Season Pass 第一個 content 就係Batgirl 啊嘛，咁就 系啊， 咁啊睇評價就一般咯，系啊，因為嗰個係比阿 Arkham Origin 嗰個 team 人做嘅。咁就我見到呢件事之後就算啦，season pass 唔使買啦。咁樣， 佢陸續有嚟。 佢下個月八月嗰個 DLC 就係線係啲 skin 嚟嘅。咁但係好激動嘅就係有 Tim Burton 版本 Michael Keaton 嘅 Batman 嘅套衫，加嗰架車，係啦，仲加有個小 mission 係用嗰架車玩嘅，咁可能就會買咯呢啲咯。同埋只 game 就最出名就係一 Day One 已經有筆啦。超多筆啦， 超多筆 係啊， 出咗名。 即係就算係其實 PC 版個筆已經講到臭曬啦，即係口都臭啦，就係因為話佢揾咗一條未做過 PC game 嘅 team 去移植。 嗰個 team 好似係仲要得十二個人， 十二個人咁樣，即係好似揾錯人，唔知係咪俾人呃咗。 山寨 係啦，咁啊搞到隻 game 要停賣添。咁同埋就係 Day One 嘅筆，譬如 PS4 都有 Day One 嘅筆嘅，就係佢入面有個 leaderboard， 就係將你嗰啲 AR mission 或者入面啲 game 個進度嗰啲排名呢同你啲 friend 比較嘅，咁就由第一日開始呢佢都係撈唔到出嚟嘅，佢入面都係話撈唔到 data 咁樣嘅，到佢過咗差唔多一個禮拜出咗個 patch 之後呢佢 show 到啦，但 show 咗淨係 show 到你自己一個嘅啫，你見唔到其他人嘅，咁我都唔知佢 patch 嚟做乜嘢。咁啊呢啲啦，同埋有佢係好多細細minor 嘅 bug 啦，譬如係 譬如咩呢，我 friend 试过系有玩即系遇到啲好 open world game 会成日遇到嗰啲 bug 呢，就 系 你穿过咗个地图。 係啦係啦係啦。我见好多都系呢一种啦。 佢系试过喺天台打打下自己跌咗落去，之后你就发现个城市喺你头壳顶上面。 係啦係啦。 咁你就一路向下 一路无限咁跌啦。 係啦，咁就搞到要 quit game 再捞啊嗰啲啦。我有一次系。 佢好似好多呢啲位添。 佢、我就好彩未试过嘅。我试过有一次系即系啊、第一次 low game， 第一次开 game 玩到一个位，佢应该要 low map 俾你嘅。佢突然间同你讲话，因为 PS4 咧，佢啲 game 系你开咗之后咧，佢会一路慢慢 install 噶嘛。咁佢就嗰、那个位就同你讲未 install 完，但我已经玩咗差唔多成粒钟咯。咁之后就要 kill game 再 start 个。 其实佢系 install 晒嘅。 系，其实系 install 咗嘅。咁啊，呢啲咁嘅 bug 咯，同埋头先啱上网睇嗰个就系佢啲。追車，因為你隻 game 入面咧，你玩嘅，譬如你揸車喺街行緊嗰陣，你就會見到啲警察開警車追咗賊車，咁你可以幫手追個賊車，或者唔理佢。咁有嗰條片入面嗰個人咧，就係佢用呢個 Batman 車，咁啊跟住佢哋行，行一行到迴旋處，發現咧嗰兩個車喺度兜圈，嗰兩架車排住條龍喺度兜圈，但係冇停過咁樣。咁呢啲咁少。好 minor 嘅 bug 咯，但系加加埋埋你就會覺得誒點解好似好唔整齊啊，好唔完整啊咁樣、感覺上我就覺得應該係因為隻 game 大，同埋佢只係講 deadline。 佢應該係講 deadline 嘅，雖然佢已經延咗幾次期。 係咯，咁整體都值得買嘅，都滿意嘅，除咗啲 bug 之外。 係 係啦， 好 精品， 精品嘅， 黐酒， 黐酒， 你會唔會轉售咗佢？ 转售嘅咩？ 只 game 唔会啊，我嘈嘅。 好 good， 好。 我头两集都有嘈， 系 我都有嘈。 咁啊，我哋有首歌献俾大家嘅，咁样咧系我哋嚟个 break 嘅。 低你嘅姓名同埋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嚟抢救你嘅心。啊，暂时听下蝙蝠音乐，解下闷先。I am the Batman of love.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用尽我心，依托你心。I am the Batman of love. I am the Batman of love. 服务救心，专业旅行。 Batman， 正唔正先？ 唔系，Green Boy 应该唔知道呢首咩嚟。 介绍一下俾啲年青朋友啦。 介绍啲歌俾啲唔 呢个系 俾 Green 嘅。 以前曾经非常之红嘅，都算唱作人啊。系郭小林， 郭小林 嘅 《 爱情蝙蝠侠》 系 切合晒啊！啱啱讲嗰只 game， 我想象唔到听 live 嗰啲人会点样吊钩。 系我要求播嘅，你好。欢迎嚟到， 又你系啊，咁样系啊，咁样咧，其实咧就即系我哋即系下半部分咧，就系其实咧 初衷啊， 系啊，即系我哋嘅初衷之一，即系头先讲任天堂，当然都系我哋初衷啦，即系讲旧嘢，但系即系另外其实都系想讲下，即系我哋下半部分都系想讲下一啲旧 game 嘅介绍或者即系最近嘅事啦。咁其实喺即係我哋即係籌備呢個節目呢，其實就一路即係有傾過即係傾過啲嘢。咁喺某日呢，好似唔係某個禮拜，係禮拜五嚟嘅。咁就係、是就出嚟傾嘅時候呢，就講起咁樣呢，就原來呢，即係話我實在太耐冇去，我都唔知原來信和而家有好多懷舊 game， 係 嗰啲 machine 賣。 信和即係本身都叫做多 game 铺嘅， 系系 咁，其实佢本身都有一啲地方都叫做买啲比较可能旧旧地啊，或者啲日本大即系水翻过嚟嘅嘢啦。 系 咁，但系依排就好似有个热潮，就系佢系直情系买翻任天堂啊或者超任嘅啲中古带 啦。系 咁其实价钱都唔平，如果佢冇包装嗰啲咧，系可能百零蚊至三百零蚊一柄。但如果有包装咧，我见到譬如话热血硬派啦、任天堂嗰版本咧，系好似九百几蚊。Slam Dunk 超任嗰只咧，系好似过千嘅。 系，即系件事有啲过水湿脚嘅味道，因为日本。可能係賣900 yen 嘅啫嘛， 係啊，我啱啱有朋友喺即係喺嗰邊喺中野嗰邊買， 係啊，我 friend 都係， 都係講緊百零蚊幾隻， 佢使咗五嚿水買咗差唔多十幾廿隻，黐線咁。 同埋就機，即係啲 console 機啦，但係其實嗰啲應該就係啲嗰啲叫咩咧，係山寨啊，即係有山寨 feel 嘅機啦嚇，譬如有部叫做 Pop 好似 Pop Family DX， 哦，你講呢啲係一啲。唔知咩厂自己又出翻部， 但佢又会 又玩到佢啲旧 game 嗰啲带嘅。 佢又打翻转头个，我见日本嗰啲website 咧，或者啲 Twitter 都有介绍翻呢部机咁样。 可能嗰边都好想，好有需求啊，系嘛？ 咁佢就直可以譬如呢一部机咧，佢可以直接插翻任天堂超任同埋 Game Boy 嘅带咁样嘅。咁佢系手提机嚟嘅，咁啊有个应该四寸啊，三寸四寸嘅 mon 咁上下咯。 三四寸。有啲就係手提機囉，有啲就係變咗係叫咩嗰隻，即係插電視嘅。 係插電視都見過有啲係可以 HDMI 出添嘅。 係。 咁同埋見到有 改裝到出 HDMI。因為我見香港呢，即係我之後揾返呢，香港好似有人係專門改裝返即係同一部機。但係即係都係紅白機咁樣啦，但係佢就係純粹係改裝咗後面個 video output， 係啦，去支援翻 HDMI 今時今日嘅 standard。 同埋呢排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呢排有留意定係話點樣啦，係好似真係有啲舊 game 熱咁直情見到有啲視頻網，香港嘅視頻網呢係有一兩集。近期一兩集呢係特登介紹啲鋪頭呢專賣返嗰啲古董紅白機啊，古董紅白機帶啊咁樣，即係好似一個熱潮囉。 咁佢又冇講啦，佢純粹介紹啦。咁另外你想睇翻，譬如睇緊啲外國雜誌咧，原來都出咗好多本係專講 Virtual Game。 係係啊，即係今時今日都係好有市場噶呢啲嘢。 你諗下，你聽翻 Tony 某前幾集講舊 game， 大家幾興致勃勃。 係啊，即係做 live 啲聽眾啲反應咧，其實即係大家喺現場，即係不論係聽眾嘉賓，如果有留意 chat room 就。即都會發現到 好明顯，好熱烈。 係啊係啊，即係的而且確唔同嘅話題咧，即係睇到聽眾嘅喜好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哋跟住落嚟咧，都應該即係會又講下一隻舊 game 嘅。 介紹一隻。係 啦， 介紹翻。 係。 介紹翻。今集我哋就介紹下呢隻叫做 Mega Man。 係 Mega Man， 即係 Rock Man 啦，日版嘅。 係啊。 就係一個。叫咩啊？頭先 Mighty Number Nine 咪講咗咯，即係渡船敬二佢嘅成名作咁啊， 冇錯， 由紅白機年代出到 PlayStation 都有，係啦。 因為我即係其實我以前我唔係好深印象嘅，因為 Rockman 正即係記得佢好撚難打咯。 係啊，咁啊出名挑戰性強啊嘛，基本上得你行血冇乜幾可加得翻噶嘛，就係咁跌落去， 不停咁跌。雖然佢唔會一下打死你，但係你。即係同埋佢又唔係話線性呢，佢係俾你揀打邊一個 boss， 咁但係其實佢某程度上佢又要有啲 dependency， 你打咗某個線就會 你有個策略囉， 係 呢，因為佢有個特色就係你打完某關個大佬，就係每關個大佬打贏咗佢就吸收咗佢個能力，你就可以攞佢個武器去幫你，即係起碼多啲武器選擇先， 係啦， 咁同埋佢哋變咗有個係叫雙黑嘅特性，就係你用某啲，譬如你攞咗冰嗰個大佬嘅武器，你用 佢打個火嘅， 你攞去打個火嘅，咁可能會打得快啲咯。咁樣，如果唔係攞豆槍射，唔知射到幾時咯。咁樣， 同埋佢嗰版，譬如你打個火嘅嗰版咧，嗰啲小即係嗰啲細嗰啲咧，都係同火有關，流落都係同火有關咁樣。 係 雙核汽水。 而家去到最新第十集係。已經去到係360嗰代嚟㗎喇喎。 其實佢嗰個好似係都係 V 草形式咁樣出返。 係呀係呀係呀，用返 V 草形式。 佢係好神奇地將呢個以前舊史嗰個畫面就擺喺一個2010幾年嘅 HDMI。 係啦。2010幾年嘅機上面咁樣出。即係其實係因為即係有啲人會可能留意到就係興呢個 Retro畫面嘛，8bit 畫面啦， 咁樣咁可能 Capcom 咪玩下嘢，咁啊整咗隻咁嘅， 發現到大家有咁嘅需求， 係咯，整咗隻咁嘅版本出嚟，其實係唔係版本添啊？呢隻 game 直頭係咁樣玩， 介紹翻佢少少資料啦。咁其實 Walkman 啦，即係玩 Mega Man 啦，咁佢嗰條 timeline 都幾複雜，咁佢有 Classic 啦 ，Classic 啊出咗10集噶啦， 係 咁，然後佢會有 Walkman X 啊。Rockman Set X 啦，Rockman Zero 啦，Rockman Dash 啦，咁呢啲啦，咁另外其實佢仲會有其他類型，佢有一個叫做Battle and Chase 嘅，咁其實就好似 Mario Kart 嗰種玩法，即係佢裏面嗰啲角色係每人揸架車，咁又有啲道具，咁可以整到人哋架車停咁樣啦。咁另外佢係啦，另外佢仲有啲好似 RPG 咁嘅。同埋佢有啲有一隻叫Adventure Rockman 啦，就係係第一身射擊，咁啊再 嗰隻係好似係咪 cancel 咗 啊？嗰隻因為即係只可以睇到資料，但係係有 gameplay 畫面㗎喇，同埋有 gameplay video 㗎喇。但係佢應該佢係出咗幾隻嘅呢 個 Adventure Rockman PS1 嘅一隻 game， 其實係玩。佢喺度播片，到某啲位咧，你就撳掣揀做決定啊！即係 似於 動 似於以前追緊咩嗰只咯， 係啦冒險 game 咯叫做，佢唔算呢個第一身，但係戰鬥畫面係第一身嘅，就好似槍 game 咁，槍 game 咁，攞 coser 係咁飛人哋， 係咁呢只 game 其實系咪2012年啦，即系两年前咧，已经啱啱过咗25周年嘅啦。 系 咁其实25周年嘅时候咧，Capcom 咧就将佢同呢个 Street Fighter 就 crossover。 crossover 系，其实呢只系一只 indie game 嚟嘅，系一个 fans 自己就 一个新加坡嘅 fans 嘅 fans 咁嘅手痕，觉得两个搞埋一齐几好玩咁，整一只叫 Rockman vs Superman 系嘛？ 系咁嘅。Superman，sorry， 你睇错第 呢排睇得太多啊 ！sorry，sorry， Rockman vs Batman 唔系咩 ？Street Fighter 咁啊。就將 Capcom 兩個最出名以前最出名嘅系列啦撈埋一齊，就變咗一隻橫向動作 game。 咁玩嘅咩？玩嘅就係你用 Batman， 你用 Rockman 去打。咁每一關最尾個大佬呢就係街霸其中一個角色，係 啦， 即係譬如阿龍啊、春麗啊、Blanca 啊咁樣。你打完之後可能就攞佢啲能力咁樣就一路打落去，咁就變咗一個 同埋嗰啲啊Street Fighter 嗰啲角色係全部變曬白必化啦。 係啦，佢啲人個樣咧，其實係就好似攞黑人咁樣嘅，即係大家 都真係好 高個畫風啊， 咁高咁大嘅， 好過癮 係啦，就幾搞笑嘅，即係好惡搞一件事，但係好認真咁做啊。咁之後認真個咩程度咧？認真到 Capcom 喺美國嗰邊咧個即係 social network 嗰個 community 咧。佢比較着重 Capcom Unity 啊，佢就有個位叫 Capcom Unity， 就其實同啲 fans 交流，咁就直頭俾埋版權佢，就出呢隻 game， 咁就即係幫佢宣傳埋添， 冇錯。 咁但係就冇正式俾錢買，呢隻 game 係 free 嘅，其實你而家 free 嘅 free 上網 search 咧都仲可以買download 到嚟玩嘅，就喺 PC 上面玩。 其實如果你有 PC 咧玩呢隻 game 好方便，因為佢 download 咗一個 file 一個 execute。exe file 呢就咁 run 就可以玩到，咁你自己做返啲 key mapping 又得，或者你插手就係你可以喺個 control panel 度 set 返 有埋 opening 添啊， 佢就係發行嚟㗎啦，即係 Capcom 自己都算係 即係幫佢發行，因為免費㗎嘛， 同埋佢嗰個即係整個遊戲都幾得意嘅，即係佢開頭八個大佬啦，即係全部都係Street Fighter 啲人物啦，咁當然佢唔係同一代嘅，佢會有Rento 啊，有 Rose 啊咁嗰啲嘅，咁然之後佢打大嘢咧，即係佢過咗啲爆鬥之後咧，個大嘢咧就係、是、Street Fighter Two 最尾嗰四隻大嘢， 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即係嗰、那個拳佬啊，爪佬啊，咁同埋司令啦，係 啊，仲有邊個？ 啊，唔係好記得添。 冇人記得佢喎，冇人識你喎。 但就好似冇，係冇咗沙架嘅，好似係。 冇沙架。咦，咁就係冇咗囉。咁就三個囉。係啦。 係啦，有返，即係有返咁幾個人 四眼四眼天王。得返三個。 啊，唔係，佢係咁嘅，佢係打完三個。即係佢冇咗太王啦。咁就直接打 Bison 啦。跟住呢就出返好鬼。 嗯。嗯。 同埋隻遊戲呢仲係真係好鬼老土㗎喎，即係而家啲即係啲 green 嗰啲呢即係都係唔知呢，以前打機要入密碼㗎嘛。 係啦。 即係佢都仲係呢即係過完關呢俾個密碼你去。 因為以前個 hardware 嘅限制啦，其實啲大冇得 save 嘅。好早好早嗰啲就冇得 save。咁就俾咗密碼你。咁打到你冇可能一次過打爆機㗎嘛。 冇錯啦。 咁就打到咁上下抄低佢，抄到上張紙滿曬。 但佢個密碼其實係記住咗你有啲咩裝，你攞咗啲咩裝備呀去嗰邊打啦。 佢用嘅好嘅複雜數學嚟嘅，嗰啲係16進制應該就。咁就記返有啲咩裝備喺身度，你打返入去咁就撈返。 係啦。 撈返個你玩到邊度嘅進度俾你。 幾過癮嘅，以前可以將呢啲密碼俾人噶 嘛？系，好似以前啲 game show 有得 share 噶，好似会印翻晒出嚟噶嘛？我记得，不过已经太耐嘅事啦。 唔紧要，迟啲有抄 game 噶嘛，抄 save 噶嘛，啲人 系， 其实都系一样啫，同一样嘢嚟噶嘛。 系啦，冇错。 而家系交换 account， 而家卖 account 啦， 卖 account 变咗卖 save， 年代唔同咗啊！ 如果頭先話第一新落海人呢，其實係真係有過一隻咁嘅 game 嘅，係應該 PS。三定 X 三，即係或者360呢個年代咁咧，叫咩咧？而家會易啲影呢個名叫 Maverick Hunter， 即係 OSX 個 Maverick， 咁啊爭個 S 喺後面，叫 Maverick Hunter 對 Mega Man X FPS， 咁啊就係一個未冇出過嘅 concept 嘅 game 嚟嘅，咁就係、是YouTube 應該有片嘅啦，咁就係一隻好快速嘅第一身射擊嘅 game， 其實咧你就唔會認得佢係洛克人嚟嘅。 因為佢已經改到畫面好真實啦，啊個主角個樣好撚型啊，咁啊又好暴力啊， 佢同埋多咗個拍，即係多咗個人類型，直情係人嘅拍檔噶嘛。 係咪啊？我條片又未見到，我以前睇過咧，就記得就總之個特色就係超快速嘅，同埋個畫面有啲似希羅啦，或者有啲似以前嘅即係 GameCube 嗰陣嘅 Metroid Prime。 嗯， 系啦，咁就好多好多有少解谜啦，或者有少少叫咩咧呢种高速战斗咯，系咯，系啦，咁系好可惜就冇出道嘅，咁就变咗一个迷之游戏， 嗯， 系咯，变咗一个传说， 系 系，仲有啲咩啊？洛克人， 洛克人，我冇记错系咪？我冇记错，佢好似嗰时系曾经系咪有谂过出啲，即系我冇记错，好似系 PS3 啊360嗰时咧，佢除咗即系整只即系呢啲咁样，而家 Retro 即系大家见到九集啊，第九集， 即系用翻 3D model， 系啦，用翻 3D model， 我记得，但系好似后来系 cancel 咗嘅，即系因为即系老饼嘅人类咧，都系唔系好喜欢呢啲。呢啲 style 要老餅就老餅到底， 係啊，即係我冇記錯就係係咁樣，咁係同埋即係頭先有提到即係Mighty Number Nine 啦，咁其實都係呢一樣嘢，因為如果即係大家有留意，其實 Rockman 或者即係 Mega Man 佢哋已經係叫做已經冇開發都一段時間嘅，咁其實。你見到佢即係咁成功咧，其實都係一個例子，即係佢喺Kickstarter 上面嘅咁成功，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即係代表緊，即係嗰個唔係話冇人要，或者唔係冇人玩，而係即係你見到，只不過係可能個 Capcom 覺得即係食唔得夠，或者即係。嗰樣嘢對於佢哋嚟講，個即係要個回報比較大嘅，咁佢反而就結果係冇去攞落去呢啲咁嘅平台。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話，其實對上即係正傳兩集 Rockman， 其實佢哋係喺 PS3 或者Wii 又或者係360，其實佢哋都係當一個嗰啲叫做 indie game 或者係啦係啦，即係或者嗰類嘅 係 啦 arcade game，即係個定價係相對低嘅，就唔係講緊話即係好似如果你用港幣嚟睇，講緊係上調到200几蚊、300几蚊嗰個咁樣位。 我覺得呢個同個 trend 有關，即係呢兩代遊戲機咧， 係 佢哋賣呢啲所謂 downloadable games 啊，或者啲平少少嘅作品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人嘅選。嘅做 game 嘅選擇咧，就係、是、做橫行動作 啊， 係啊，咁之後就搞到好似變咗橫行動作 game 係啲唔好值錢嘅作品咁樣， 定咗 係啊，定咗型啦，或者叫又或者另外一個原因就係呢啲 game 通常超難玩，就即係、就是、好似我諗冇咁易 sell 主流嘅所謂玩家咁樣，即、就、係、是、以前我哋玩嗰啲。玩到掟手掣嘅，梗係唔怕啦，即係難 我哋以前嗰個模式，仲要係其實可能係會有，因為好多可能同類型有好多，咁啊慢慢慢 train， 越玩越難，越玩越難。 係 咯，咁而家根本其實都已經唔多，你一下 就變咗佢。如果你要打爆機，就會即係做 game 嗰、那個，即係啲大作，譬如 GTA 咁，佢都會預咗你睇曬成個故仔啊，玩到最尾啊，咁就會嗰、那個可能橫向 game 嗰、那個。好 sell 程度冇咁高，我估下。咁有啲係好可惜，唔係好多人玩嘅就，譬如咩 Limbo 啊嗰啲咧。咁其實係一個我唔係話奇葩啦，但係又係好難玩，但係畫面好特別。咁係其實係好吸引到我先啦，起碼即係我係差唔多又係連續一次過打爆曬，係咁樣嘅。咁類似呢啲情況，多數都喺橫行動作 game 上面發生。 系 咯，咁咪有啲可惜嘅，系啊，即系譬如头先啊，或者另外讲翻就系 3D 版嘅横向版 Rockman， 系 吓，咁之其实系出咗几只嘅 Rockman X7 同 Rockman X8， 哦， 都系用 3D 画面做翻横向 game 咯，即系难度就应该都系咁劲噶啦，都系咁难玩噶啦，又玩到爆晒粗咁样嗰啲。 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如果真系有。 有興趣打機，即係可能會打下機啊咁樣。而家嗰啲遊戲，特別是新嗰啲遊戲，可能嗰個難度係過分容易。 係啊， 即係反而有時玩下呢啲難嘢咧，其實可能因為你打機有時候可能對於我嚟講都係追求一個成功感。 係咯，即係你 太易玩，咁啊爆機其實都冇乜意思，好似齋睇個故仔咁樣。 即係好似，所以可能因為咁樣，我啲 friend 就有啲 friend 就會專登，佢每次開 game 都係開黑幕，即係任何一隻新 game 買翻嚟都係玩黑幕先嘅。咁之後就因為而家啲 game 太易玩，可能就因為咁。 但係呢個都係好現實嗰樣嘢，即係難玩啲人就唔肯玩或者即係 因為而家太多嘛。 係啦，即係選擇多， 即係多遊戲你可以擺落去嘅時間就少。 同埋即係等於即係收錢同俾錢，收錢同免費 game 咁樣囉。即係嗰樣嘢就係、是、即係啲人係寧願揀啲容易接觸到嘅嗰樣嘢，即係哪怕其實可能其實係最終冇咁好玩嘅，或即係帶出嚟嗰個成就感冇咁高嘅，但係佢哋就會揀咗個容易啲接觸到嘅、容易啲上手嘅嗰個 Q time 嘅 game， 係啦， 好簡單嗰啲， 係 啦， 所以就會變咗咁。 我都 download 個即係 download 咗個Mega Man 對 Street Fighter 嗰、那個，我覺得即係佢作為一個 fans 向去做呢一個 game 出嚟又好啦，或者想即係體驗翻，因為佢應該係 base on 翻元祖第一代 Rockman 嗰個 background。 即 係所有嘢都用 嗰個世界咁， 用嗰個世界啦，同埋用翻嗰陣時嗰個技術去寫呢個 game。 其實 Rockman 聽都係因為呢隻 game 出咗，先至即係 再寫 行翻回頭路，做翻一隻咁嘅畫面嘅 game 出嚟，即係回歸原點啦，所謂係咯。 所以覺得呢隻啦，即係特別佢係 free 啦，同埋佢都做得幾好嘅一個 file， 你 download 咗嚟你就行得就可以玩，都幾方便嘅，我覺得。係咁啊，都值得試下嘅。 系咁样啦，咁啊，一讲咧就系、是、已经哇，等我望一望先，原来已经一个钟头九个字了。 我哋嘅预期都已经 同我哋嘅预期咧就，我哋有少超时嘅，即系我冇记错咧，好似系 ISG 啊，定边一位啊，即系早排喺节度讲咧就话，而家啲年青人咧又系年青人啦，就话咧即系时间掌握得唔好啊，即系会 overrun 啊，咁样即系死啦，我就系呢啲死废青啦，咁样 多年多， 而家变咗年青人， 多年多，系啦，突然间好 似开心咗，系啊，即系我哋突然间年青咗，但系真系冇意思，本台嘅节目阵容入边咧，总有一班人系比我哋年青，咁啊，即系呢个好现实嘅一个问题，但系我都系想问咯，即系喂，究竟佢哋几时有下一集节目嘅咧？ 唔係嘅，我哋未播㗎嘛，可能中間佢突然間 係喎，係喎， 中間突然間無端端有一朝早又做咗呢個青頭四啦， 話埋 係啊，咁樣大家仲有冇嘢想補充？ 差唔多啦。 咁啊，臨尾俾個暫時嘅聯絡方法啦，就係、是大家可以喺翻 band group 啦，即係 band.tony.net， 又或者 我哋會唔會好似啊 All Day Breakfast 咁樣整返個郵箱俾人？ 我要同阿北總聯絡一下，開譬如話開返個 Level Up at Tony， 當然但如果即係暫時如果你哋有需要聯絡嘅話，你可以 send 返 email 俾我啦，或者即係 abc2320@tony.net 啦，即係講咗咁耐其實已經冇人記得我個網名係咁樣㗎嘛，即係已經轉化到有 轉咗方 丈，係啦，有 方 丈 嘅 Tony， 方丈嘅 Tony.net 咁樣。 咁同埋如無意外就我哋應該直播嘅時候都會開一個可能開個 band 嘅 post 啦， 係啦， 就將今集嘅資料相關嘅資料啦， 係啦，貼上去啦，咁啊，同埋就係我哋應該直播嘅途中咧，即係出街嘅途中咧，我哋都應該係會睇住個聽住嘅直播嘅，咁大家到時可能喺 chat room 又或者 band group， 即係大家都可以即場交流，我哋都應該會喺度即係同大家交流嘅。 系啦，我要讲下我哋嗰个 pattern 啊，阿金阿 K 捻屌话个都要有个 pattern 噶嘛。 哦，系喎，咁啊，系差啲唔记得。我哋咧就系、是、我哋唔系 无定向型嘅，我哋都唔系每个礼拜型嘅。咁我哋暂时嘅决定咧就系每两个礼拜，即系双周嚟嘅。我哋个节目系系啦，咁就听完呢集咧就可以 黄语里边我哋叫事业咯。 系啦系啦，即系你可以再即系再隔一个礼拜先有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即係有聽眾話、一定唔係禮拜六㗎啦，即係我尋日定唔知前日見到有聽眾話、一定唔係禮拜六㗎啦，禮拜六根本就俾 Tony 佔據曬，咁唔使咁擔心嘅，即係我哋嘅節目即係都兩個禮拜先一次啫，即係大家都可以， 反正都係 archive 㗎啦， 係啦，咁大家可以揀嚟聽啦，咁樣咁啊，如果你哋有咩想講嘅遊戲，又或者即係想同我哋一齊上嚟講咧，咁就歡迎 email 翻俾小弟啦，咁就係 abc1230@talkonly.net， 咁就到時見大家啦，咁啊臨尾係咪？仲有首歌噶， 系啦， 系啦，咁样就播埋首歌，咁样咧，咁就今集节目就系咁多啦，咁就多谢各位收听，咁啊，下两个礼拜、就两个礼拜后再见啦， 系下次见啦， 好啦， 再见， 拜拜。 But not this time. He thinks he's leaving, but he ain't. Gotta run, gotta run now. Gotta run, gotta run now. Kill Black Man. Gotta run now. Also Crash Man. But I'm not gonna play the one with Slash Man. MM2 was tight. MM7 shite for real. C3 was good and 4 was pretty good. And 5 and 6 were okay. But 7 sucked big dinosaur balls. Pow, pow. Gotta run, gotta run now. Gotta run, gotta run now. Guy Smiley. Gotta climb now. Bill O'Reilly. Good luck. Gonna get you, Dr. Wily. I am Mega Man. Here's my Mega Plan. You die!